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4集分道。军帐点蜡，齐竹英捏着后颈架着腿听纪委说话， 告诉陆广白别再写信了，他是没有自重压力，20000步兵说走就走。 他盯着帐顶， 纪明和萧迟野可都没再提过这事儿了。 陆将军跟随大帅时日最久，知道大帅的能耐，自然想劝大帅出兵。 他想打边杀骑兵的心我懂。 齐竹英眉间微皱， 可是大周从来没有深入大漠，路途遥远，危机四伏，三军全出以后，谁来保证驻地无恙？去都的蝎子还在。 戚伟知道齐竹英的难处，犹豫须臾道， 大帅此刻回绝他们，只怕会背负见利忘义的恶名。 去都才封了他当东脸王，他却跟中伯和李北翻脸，守备军还吃着沈泽川的粮，这事儿让谁听了都要骂他一句。齐竹英满不在乎地说， 随人便，这世上最管不住的就是舌头。 这账难算，在中伯看来，他们出粮养活守备军就是大恩，可若非李北战事吃紧，中伯门户大开，需要咱们出兵相助，沈泽川的粮食来的也没这么轻易。 他们是谋算天下的人，懂得时机。 戚竹英侧脸正惊，没有平时的嬉笑， 我助李北是助自己，如今不出兵也是助自己。启东和李北是患难兄弟，但是李北危机已解，策安还要深入，就有穷兵黩武之嫌。天下崩裂后流民无数，今年和去年的仗都是无可奈何。我知道阿穆尔已露疲态，此刻是击溃六部联盟的好时机，可是八成粮仓空虚，百姓饿死街头，绝西雍城旱灾，江青山秋后还要勉力供应去都和启东的粮食，这些粮食都得从百姓身上拿。沈泽川的六州有3州尚未到丰收之年，他也要依赖河州粮仓，仗打起来是痛快，只是我去不了。 阿穆尔横空出世，边杀六部就是大周武将的心腹大患，此次深入大漠，若是赢了，无论来日谁做天下，李北铁骑和萧迟野都要名垂青史，况且身为武将，谁不想跟这样的对手一较高下。戚竹英挑掉了竹心，帐内陷入黑暗，他坐了半晌说， 我说你写，告诉沈泽川，清蜀部的领地即使荒废了，我也不会允许海日谷踏足。告诉萧继明，我戚竹英虽然与他少年相识，引为挚友，但我戚氏还是大周臣，同击外敌是己任，声状中伯却是叛国。告诉陆广白，我祝他恭祝彪炳，一洗前耻，但是此次我们姐弟便不再同行了。 孤雁明月横飞过边郡的天际，戚伟把信各自收好，转身出帐，黄沙踩在军靴下沙沙作响，一只手掌抓了把黄沙，陆广白背对昏黄的天幕，启动的信还在指尖，他蹲了半晌，把信妥帖地收好，掌心的黄沙流了回去。戚帅见字如晤，我罔顾职责擅自离郡，有愧于启东亲老，非上阵杀敌勿能明志，我永远是戚帅属将，此战虽不能同行，但山河明月必不负戚帅期望。8月秋收上仓，王宪奉沈泽川之命和于小在督巡六州粮仓，把中伯粮食整理成册，详细呈报到端州。马车碾着碎石子，王宪身着团领衫，隔窗看越来越近的端州城。 护城河还在修建，城门倒是好了。 于小在指给王宪瞧， 你沈兄，府军便是在这里守的城呢。 王宪点着头擦拭了下额间汗， 于小在还在去都的时候跟王贤打过交道，但当时职责有别，仅仅是点头之交，直到七月共事才算真的熟悉起来。他宽慰道： 哎，府君宽厚待人，既然肯用你，便是肯信你，你就不必再记着过去那点账。 王贤苦笑道： 我贬谪出都，流放到中伯，若非二爷照顾，只怕连脑袋都没有了。如今府君不计前嫌，我感激涕零，怎么还会记账？哎，我只是怕自己口拙舌笨，待会儿到堂上答不出话。 于小才知道王贤顾虑什么，他沉吟絮语： 明山兄，你且看我，我到中伯是受老师岑都御史的指派，来跟府君谈和，后来和没有谈成，去都是回不去了。本想着要在中伯买几亩良田，就此当个平头百姓，可是府君提携，让我做了中伯孽台。闵慎兄贬谪出都，是受二爷行贿案波折，让傅灵业那几个人给构陷栽赃的。二爷是重情义的人，一直记得这回事。此次闵慎兄筹办离北军粮成功不居，于公于私，府君都不会为难闵慎兄的。 王宪心下略宽，摆手道： 哎，我是骠墨之功，不足以称道。 马车到达地方，经过放下来的吊门，两个人相继下了马车，看见在通道口等候的费胜。 两位大人车马劳顿，快先请进。 费胜引着他们俩人入内。 府君在府上备好宴席，为两位大人接风。 王贤微惊： 在下不过是遵命办事，哪里受得起府君这般垂爱啊。 于小在笑道： 你不要着急，府君设宴素来不讲奢华，就是些寻常菜，请你吃吃酒，喝喝茶。 王宪筹办军粮迅速，沈泽川侧头对后边的萧迟也说： 难得的是他跟各州衙门都能谈妥，把他放在茶州委屈了。 萧迟也跟沈泽川系着纱布： 他连我的账都能拖住，跟各州衙门打交道自然也是得心应手。 沈泽川随着萧迟也的动作微抽气： 去都霸王要勒断我的腰了。 这腰…… 萧迟也寸量了几下，手掌绕到前方，把沈泽川带回自己胸口： 细得像掌中物， 所以才有沈腰攀比。 沈泽川背部贴着萧迟也的胸膛： 萧郎莫艳羡， 横竖都是我的，只有别人艳羡的份儿。 眼下的既然看侍女进出，双手合十，偏头对丁桃说： 这是有客来了。 这小和尚话里有话。丁桃抱臂，很是了然地回答： 少不了你的斋菜，府君早就吩咐过了。 既然立刻露出欣喜神色： 啊，阿弥陀佛，丁桃哥哥，你比池塘里的鱼还聪明呢。 正屋内的沈泽川已经出来了，偏厅里准备得当，各位先生早已就坐，待王宪和于小再到了，先给府君行礼，接着就跟席间的先生们寒暄。 六州上苍十一年里的头等大事，尤敬和敏慎辛苦了。 八月秋收，各地整理粮食入库，紧接着九月就要筹算各地的余粮储备，为过冬做打算。按照中伯进程，离北军粮不能这么快地筹备妥当，但王谢早在六月就在做准备。短州防守战一结束，便请各州守备军分拨人手开始收割，正赶上八月闲暇，给马上就要供应军粮的六州余出了喘息的时间。王宪赶忙起身回礼： 在下是遵命行事，这都是府君的远见呐。 听说谭台虎跟你撒气了？ 萧迟也还没动筷，对王宪笑道： 谭台将军心系战事，自然要问问筹办之事，我们在敦州相谈甚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